菩萨蛮，大伯地。1933年夏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谁持彩练当空舞？雨后复斜阳，关山阵阵苍。当年鏖战急，但动乾坤壁。装点此关山，今朝更好看。